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五十集。萧定站在原处，微侧着脸，姿势有些僵硬。静了片刻，他将脸转了过来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萧定右脸上多了条长长的鞭痕，片刻后伤痕里渗出些血来，顺着伤口往他下颚滑了下去。萧定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的震惊，轻轻抬手去抚摸伤口，那血立刻污了他的手。他静静看着那只手，仿佛那伤痛无关自身。陈瑜张大口，半晌后才意识到自己看到了看不得的东西。陈泽明紧紧握着鞭柄，手背上的青筋根根凸起，也不看陈瑜。 还要看吗？ 陈瑜看着这两个人一步步后退到门边，飞快转身，有些惊慌地扣上了门。刚撤手，便听到皮鞭劈空之声骤然响起，那落在石处的沉闷声响带着狂暴的节奏和鲜血的气息，只听着便让人心惊肉跳。除此之外，屋中再没别的声响，那两个人都如同死了一样沉默，而这沉默中却有某种犀利的东西，似乎旁人看一看也能刺出血来。陈瑜心中惊惧难当，耳旁只如锤骨般砰砰难定，哪里敢多停留，连忙朝宫门轮值的兄弟走去。萧定开始还能强忍着不动弹，也不出声，打到后来到底扛不住，退后着开始躲避。陈泽明心中恨极，当初这样的苦他也曾受过，凭什么萧定便受不了？说到底，这个人不过是仗势欺人罢了，而自己却为这个人赔上了一生一生的孤苦伶仃，进退两难。越是这么想，心中越是郁结到要发狂。陈泽明自问并不是一个嗜血的人，也不是一个以施虐为乐的人，在战场上他看惯了生死痛苦，看破了徒劳挣扎，却也从没因此失去过本性。然而看着眼前这个人在自己的鞭子下挣扎退却的样子，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疯狂竟然在此刻冒出头来。 你不是踩在我头上吗？你不是一直鄙视我吗？不是死到临头还戏弄我吗？你的威风呢？抵得过这鞭子吗？ 这些纷乱的念头在每一鞭落下去之后就变得更多更凌乱。陈泽明的心底突地升起了一种快感，那是报复的快意，是以强凌弱的恶毒，是你对旁人有压倒性处置权时的满足。他用鞭子阻挡住萧丁的每一次逃避，他的精准和力道能让每一鞭都尽量落在对方的旧痕上或是附近，这样的痛苦便是加倍的，他因此而更加扭曲的欢喜或者说激动。萧丁被逼得一步步退到墙角，直到再也没处去了。此时萧丁已经遍体鳞伤，只能拿双手护住头脸，每一次鞭梢落在他身上，他的身体都会剧烈地震动一下，同时发出类似呼吸然而却沉重很多的声音。渐渐的，连这个声音也微弱下去，直到没有声息。陈泽明再抽了几鞭才察觉到对方的沉寂，他猛醒般收了手，惊出一身的汗，他不停地喘息着盯着对方，那压抑太久喷薄而出的恨意居然这么剧烈，这是陈泽明始料不及的，那情感如同洪水猛兽，足以淹没他全部的理智。他明白自己刚才是失控了，他的手微微颤抖着，这种失控让他有些不知所措，那是另一个自己，让他也觉得惧怕的本该一直沉寂在黑暗中的一部分。萧定无声地靠在墙上，低着头，双手不知何时已经垂了下来，无力地落在身侧，散乱的长发挡住了他的脸，他身上的衣物已被鞭得处处破裂，如同一堆沾了血的破布，整个人看不出生机。 打死他了。不会的，我避开他的要害了。我还不能杀了他，他现在还不能死。 陈泽明伸手拨开了萧定的发，看到他紧闭的双眼和苍白的脸。陈泽明保持这个姿势怔了片刻，萧定突然睁开眼，扯住了他的腕。陈泽明没有动弹，他还沉浸在一种震惊当中，直到脖子上的那股疼痛传来，在他自己察觉之前，陈泽明已经一拳打倒了一口咬住自己的人。萧定也是下了狠劲儿的，陈泽明摸着伤口，手指上温热粘稠，再要偏点儿，自己就该死了。他见过这样死在狼吻下的伤者。萧定倒在地上，斜着眼睛看他，那是活像一匹孤狼的眼神。看到陈泽明再度抬起鞭子，他的眼神还是露出了一丝惧色。人其实是可以被暴力征服的吗？陈泽明被他的眼神打动，那种刚刚被强行压制下去的疯狂突然更加汹涌地冒了出来。我和你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他将萧定拎了起来，他扯着萧定的衣服，将他拖过半间屋子，直到床前。萧定几乎要不能呼吸，身上的伤痕被粗糙的地面摩擦过去，翻开皮肉，钻心的痛，他陷入了半昏迷之中，不自觉从喉间发出了轻微的呻吟，这声音无异于火上浇油。陈泽明将他提了起来，细细看了看，单手掐住他双腕举过头顶，另一手将鞭子缠了上去，将他绊吊在床架上。萧定心中隐约觉得不妙，勉强抬了抬眼皮，看了看自己的所在，却又在颓然垂下头去。他此刻已经没法为自己的处境再发表什么恶毒的评论。陈泽明弯身下去，撩起他的发，摸上他脸上的伤痕。萧定的伤口被这样一抚，身体立刻绷成了一张弓。陈泽明凝视着他，松开了手。萧定睁开眼，张了张口，却没有声音。陈泽明俯身下去，这一次他注意隔开了两人的距离。 贱人。 陈泽明是有欲望的。在遇到萧定之前，他也不是那样的不小事事。少年的他也曾和好友同行去过青楼，见识过女人柔软的身体，他甚至还和自己的贴身丫鬟试过情事。然而那是个遥远的过去，在被萧定强行侵犯后，他对于这个方面几乎是换了个人。也许是压力过大的缘故，从此后的他需求居然不是那么强烈了。他没娶妻，也不纳妾，亦很少去勾栏青楼之类的地方。想到那些女人被各色的男人压在身下，他会有种心慌意乱的感觉，仿佛被压倒的是自己。然而他毕竟还是个男人，实在压抑不住后，那寥寥可数的几次他能得到的也并不是全然的欢愉。他暗中疑心过自己被萧定改变了，扭曲了，这样的想法让他惊恐。但无论如何，对于姓氏，无论男女，他不能算是驯熟，亦不热衷。然而暴力和欲望总是如影随形，一想到能压制住眼前这个可恨的人，如同当初他卸完自己一样，照原样奉送回去，他心中突如其来的快感便压过一切杂念。他甚至分辨不出那份兴奋是来自欲望，还是复仇的满足。陈泽明俯身看着他，露出了奇特的笑容。他们彼此对视，眼中是赤裸裸的征服和抗拒。 那个瞬间，萧定如同被刺中一般，骤然蜷起身体，双手紧紧蜷了起来。那股猛力将缠在床架上的鞭子扯得笔直，扯得手上青筋暴露，双腕处被勒得没了血色。陈泽明因为萧定脸上从未流露过的屈辱和痛楚觉得新奇，这样的表情诱发出他更大的兴奋。他伸出右手钳制他的下颌，他不许萧定避开，他要看清楚萧定的每个表情。在心底他明白这样做法的荒唐，然而那呼声太微弱，已经失去常态的他不可能被那个声音制约了。萧定无法别开头，反而睁开了眼，在一波波的冲击下，他分明痛苦之极，却笑了起来。 不知道真冤就爱男人吗？不过是在满足朕，你能做的就只有这个了。那就让你更满足些。 萧定不再言语，始终保持着那个古怪的笑容，似乎是魂不在乎，额间却布满了冷汗。陈泽明低头看到流下的鲜血，突然俯身到他项间，狠狠张牙咬住了他的咽喉。萧定浑身僵硬，紧紧握拳，最终放弃了挣扎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